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今天开幕，东城区把文艺院团引进了会馆，探索会馆活化利用新机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罚款额高达34.42亿元。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报道，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将在保利剧院拉开帷幕。来自全国的19支交响乐团的100名党员音乐家组成了一支特别的节日乐团，将在指挥家张国勇的直棒下和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共同带来名为《在灿烂阳光下》的开幕合唱交响音乐会。本届音乐会为期16天，将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上演多场演出。郭文景、陈其刚、谭盾和老一代作曲家丁善德的作品将在本届音乐节当中期间集中亮相。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红馆，以新古典室内乐团为代表的众多青年音乐家将会陆续登台。儿童音乐会、午间音乐会等北京国际音乐延续了多年的公益品牌也将陆续和观众们见面。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演艺集团等单位承办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昨天走进了东城区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主创团队为这座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晋商会馆量身打造了民乐主题的专场演出，未来还将会长期驻场，成为北京一处新的文旅融合地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颜料会馆由山西的颜料桐油商人建于明代，是集祭祀与关系于一体的场所。这场民乐演出依托会馆的2层结构和紧凑的空间，打造出沉浸式的演出效果。执行导演卢红表示， 展现了一个环绕立体的表演，沉浸式的打破平常的那种观演关系。也看到我们桌上都有这样的小鼓，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以器乐的这个表演为主，会中间会有互动，观众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演出。 演出阵容来自京演集团旗下文艺院团，内容以民乐为主，融合京剧、舞蹈、杂技等形式。会馆内还设置了乐器制作展示区，观众可以现场观看。观众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与在大剧场看演出的体验完全不同。 我们离演出者更近了，有的时候演出方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点，让我们整个人就好像置身在既有民乐又有杂技。舞蹈演员在观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新奇，而且也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京演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表示，会馆有戏系列演出都是以所在会馆的特点为创作动机，新创排了各具特色的精品节目，将在东城和西城的8个会馆各推出一台演出。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舞台上，也体现在周边胡同的景观上。 围绕着独特的会馆文化来进行定制性的一个创作演出，沿途也在进入行进式的一些设计，因为会馆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旅文化，所以它肯定是要结合到周边的居民、周边的这个东城区的胡同样态。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青云胡同。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还专门原创了一个节目，就叫青云胡同。 本场演出主持人、相声演员李菁说，会馆文化古已有之，对于戏曲和曲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演出环境，而会馆有戏系列则把会馆本体文化和时代艺术气息充分结合。 我们的会馆的对面是梅兰芳先生的故居，那梅兰芳先生呢，当年也在这个会馆曾经演出过。众多的会馆里边，在过去常年都有演出。我们文艺院团进会馆的行动呢，就是把这些个古建筑呢利用起来，还有很多古今碰撞的新的融合。 据了解，会馆有戏系列未来将探索长期在各家会馆进行驻场演出，打造一批北京新的文旅融合打卡地，形成大戏看北京、好戏在会馆的生动局面。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2选1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罚款总计34.42亿元。对于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处罚，美团方面回应称将会诚恳地接受，坚决落实。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指导书全面深入自查整改，杜绝2选1，并表示将会以此为戒，依法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服务